乌尔南同埋萨米尔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普遍天气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元朗嘅凤池路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而原本途经嘅巴士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咁要搭巴士嘅朋友记得留意住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喺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回复畅顺。晚间工程方面提翻大家啦，喺新蒲岗嘅六合街系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11点直至清晨6点，去七宝街方向近住东启德体育馆嘅路段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元朗嘅青朗公路有路面重铺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2点半直至清晨5点半，去元朗方向通往八乡路嘅支路系会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以上地方，就记得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先由冰格放入去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咁大单车，哇！ 大埔民政事务处出发去大埔公寓村去送暖， 沿路都系同咁样一齐。 细至十几岁，大至哥哥姐姐啦，就佢哋都冇喘气，成千人去做一件事咯。嗰、那个单车径系设计得好好嘅，即系车唔会话好辛苦先上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个个笑到依起拍牙，因为依家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 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供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由依家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香港电台倒数迎全运， 中国游泳队队员张雨霏， 就是一个问题我一定要解决，然后为了自己的目标，我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去实现。 天生脊柱侧弯的问题磨练出张雨霏坚毅的意志，训练再辛苦都没了他的金牌之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文教组制作， 动力四射， 距离全运会开幕还有27日。 埋位啦， 埋位啦！ 你埋得好慢，可唔可以快少少啊？嚟多次啊！ 埋位啦， 有 delay 嘅真系，好正常嘅，即系108,000里以外系咪？而家几多点啊，老何？ 系而家系5:09啊！ 系啦，我哋即系每一次都应该俾啲掌声啊，何生。朝头早5点几钟啊！ 啲人都未出嚟神運啊！老海已經開麥啦，多謝曬， 唔使揾食咩？ 係咯， 你估佢想嘅咩？ 萬九千里都要揾食噶， 你估佢真係何苦豪啊？ 我真係以為佢係噶，係 我哋廣大嘅聽眾都以為係，好慘。 係好開始今日嘅所有流程啊！大家好，我係劉偉恆啊， 我係梁禮勤。 我是何亨喎、 啊，系好啊！ 我想讲我何富豪添，突然间，系咳咗一下。 咁啊，一阵间咧，即系八点半过咧，就继续有今个星期嘅嘉宾咧，就继续有张达伦嘅。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咧，佢话佢以前咧就讲嘢好劲懒音啊，又唔识得咩叫演戏啊。咁啊，究竟个转机喺边度咧？咁啊，今晚咧就会讲佢即系开始。俾大家慢慢認識嘅過程係點樣樣啦？ 我一路聽佢嘅訪問咧，我一路諗起《舞剃道》裡面嘅佢 嗰個阿哥啊嘛， 阿哥啊，係啊， 劉俊謙嘅阿哥係，佢有講少少嘅，今日都係啊，係啦，阿老海有咩想講啊？ 哦，唔係，我想講，我今日都有講少少演戲啊，我有睇啱啱即係有一套嘅劇咧，關於法官咧， 哦， 我覺得係幾型喎，真係。 你講阿達倫 不得了喎，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同阿張家輝嗰套係嘛？ 是啊，冇错啊，哇，真系不得了！ 你讲话达伦不得了啊？ 达伦不得了，张家辉不得了，个个不得了。 唔系啊，我唔系讲 张家辉。导演你唔好咁笑我一套嘢， 问下啫。 导演你唔好咁笑我咁样。 我又未睇嘛，香港今日先播嘛，好似系啊，系应该。 我睇啲 trailer， 我睇咗啲 trailer， 哇，不得了啫！ 不得了啊！哦，好啊， 多多支持啊！ 吓， 越缩越后啊！ 系啊，大家唔知佢埋门射波啊！ 系啦， 我而家忍住先啊。不过话说啊，小弟啊。咁咧就啱啱早幾日咧就喺嗰啲社交媒體咧就即係睇到一個 post 啊，咁啊我就 send 咗俾兩位拍檔啊，我話呢個題咧其實有得講下，咁啊其實咧喺即係收睇到呢個 post 嗰日咧，我應該係同嗰位我唔識嘅一啲網民咧就同步咧就喺個電視機度咧就睇緊嗰個930。即系唔系标叔共聚930啊，系啊，一嚟铺下先啦。 系嚟紧就会有噶啦，系啊。 唔系我哋唔系同标叔啊，唔使惊啊。 系 即系有啲关系啦。 同标叔都唔惊啦。 系啊，我嘅意思系就系咧，即系有一个英文台啊，佢有一个驰名同埋历史悠久嘅乜乜930噶嘛。 系。 咁嗰个930咧，咁嗰位嘅读者就话咧。哇！真係唔知點解嗱，即係其實咧，大家屋企又會有已經有曬 DVD 啊、藍光啊，或者有好多網絡平台咧，係唔需要睇廣告，你都可以睇到一套電影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咧，每逢咧喺嗰個930嗰度播嗰啲電影咧，你就算睇咗20次都好啦，你又會坐定定睇埋佢，有廣告你都唔介意會睇埋佢。而當日咧，我就正正咧又係喺個930嗰度咧，就睇緊 Inception。即系Leonardo DiCaprio， 系真系讲错咗添，系啦。嗰咁啊，其实我都睇咗起码20次噶啦。咁啊，连埋屋企亦都有碟嘅。其实我系咁啊，串流平台又有一睇嘅，但系唔知点解，就系喺930嗰度咧，我真系坐到一路睇，有广告又睇，新闻提要又睇，然后咧我睇到尾。 最重要系咩咧？一有广告嘅时候，哦，攞杯水饮先， 然之后咧突然间 系啦，然之后突然间翻翻嚟佢说，诶，做啦做啦做啦咁样嘅。 即系可能呢一种咧，嗱，因为要翻翻转头讲啦，因为我哋细个系冇乜机会睇西片噶嘛，咁要靠呢个930嗰啲灌溉，虽然佢播嚟播去都系播嗰堆。 靠迪宝蓝猫啊，话俾我哋听。 系啦，系迪宝蓝猫啊，系啦，冇错啦，就今晚有咩睇？ 而家加拿大都有话嘢俾人听噶， 系嘛？系佢继续做电台噶嘛？ 系 Devil Moon， 冇错。 系啦，咁啊， 就关潮冲啊！ 即系我谂我早头嗰二十年啊，人生啊，识得嗰啲西片咧，90%咧都系嚟自930嘅。 嗯， 即系嗰啲大白鲨睇咗10几次啊 ，Rocky 睇咗10几次啊，呢个嗰啲妙探出差叫咩？系咪妙探出差？ 系啊 ，Beverly Hills Cop 嗰个，即 系 又系睇咗20次。仲有回到未来啊！ 哦，仲有嗰啲The Woman in Red 系咪啊？红衣女郎、啊， 红衣女郎 嗰啲 系，即系嗰啲啦，即系全部都系冲天大火灾啊！呢啲咧，全部都系喺930嗰度睇翻嚟。到今日咧，佢仍然即系有阵时咧，我夜睇即系扭个台睇到咧，譬如佢做紧魔戒又好啦，因为佢啲戏都几新噶嘛，而家。我都会留喺度睇嘅， 太件事魔戒都几新 吓、啊，即系都系即系我意思， 魔戒有几多年呢？ 摸个10年到啦，10年。 我唔止啊嘛。 2010嘅好似系啊，即系我嘅意思系。 系嚟噶嘛？ 虽然佢哋唔耐唔耐，其实佢都系会再播翻大白鲨， 系 同埋又播 Rocky 嘅。 播大白鲨系真系几好睇。 系啦，冇错啦。嗱，你又会因为我唔知咩原因咧，大家我唔知大家仲会唔会有呢一铺叫做喺电视台 入面睇電影呢鋪人啊，我係仲有呢鋪人喺度嘅。啊，唔知梁麗芸呢，即係上一代嘅人有冇呢鋪人啦？ 咁呢鋪人係固之然係有，反而咧，我覺得係咩咧？其實咧喺電視裏面出現電影咧，係有一種你好難用言語去形容嘅魅力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喂。 系啊，我嗰阵又睇《屠呦兄弟三》，仲俾人点到上 唔系啊，我想睇嘅，跟住之后有其他嘢更加诱人，所以我走咗啫。咁但系我觉得系好得意嘅，唔知点解到今时今日都系嘅，即系我觉得系反而唔系净系阿九三零嘅嗰个魅力，而系咧当喺电视机你突然间喺我冇被预知嘅情况之下，见到有某一啲电影。我自己咧，無論係邊一個台播都好啦，有收唔收費電視播都好啦。總之咧，我見到咧嗰一套戲，我就算睇咗好多次都好啦，我都係會坐低睇。佢播到邊一個位都好，我都係坐低睇。譬如其中一套，我成日都會睇嘅就係《點五部》啊。即係有陣時，譬如我睇嗰啲 比較新嘅電影嚟嘅， 係啊，即係咪嗱呢？ 比較勵志嘅電影嚟嘅， 相對於佢逢初一都播《富貴的人》嚟講，佢係一套比較新嘅電影嚟。 即係嗱，呢個就係叫港產片啦嚇。咁但係咧，就係有呢一樣嘢，即係等於《秋天的童話》，你睇咗四萬次，你都仲會繼續睇。即係去到某啲位啊，我知道一陣間大概等到五分鐘，阿發哥就會喺條街度跑噶啦，我就係等佢喺條街度跑，龍虎風雲又係，即係啊，再等多十分鐘咧，咁啊，李修賢同阿發哥咧 就喺皇上廣場啦， 係啦係啦，就雙雙咧就 bra bra 咁，即係你都會繼續仍然係等嗰啲喺你心目中嘅 magic moment， 所以咧，我覺得當電影喺電視機播出嚟咧，係唔知點解有一種。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而係喺電影院裏面放出嚟俾你咧，係冇嘅。 我仲衰到咧，其實咧，頭先梁麗芸話咧，即係佢播廣告嗰陣咧，大家就去廁所啊，食薯片。我睇埋啲廣告，嗱， 我一小時一小時。 嗱，老實講，即係我哋又要做呢啲咁嘅時間嘅節目啦。即係平時啲黃金時間，我哋就嚟咗做節目。我都比較少去 live 睇電視嘅。即係你譬如而家播緊咩劇啊？頭先阿老可話，即係張家輝有新劇啊，諸如此類咧。其實我哋冇乜機會睇到廣告嘅。而家喺我哋嘅世界入邊，咁啊嗰日咧，我就坐喺九三零嗰度，哦，睇下啲廣告都好，因為無論係政府宣傳片啊， 同埋你有冇發覺唔同台咧賣嘅廣告嘅 style 係？好唔一樣 的，係㗎係㗎，即係等於以前亞視同無記嗰啲廣告都好唔同㗎嘛， 而家都係啦， 佢有嗰啲三邊院嗰啲㗎嘛， 而家都係啊，原來呢個台原來呢個台咁多廣告嘅咁樣，係啦啊，又話佢蝕錢嘅咁樣，即係類似係呢啲係真係好唔一樣。 阿老開點解聽到三邊院咁開心啊？ 哦，冇，因為其實三邊院應該係夜少少先播得㗎嘛，好似以前 三邊院喎、哦。 唔係成日都播嘅咩？ 三邊院播得蛇酒嗰啲啊，佢好多 嘅。哦，蛇酒嗰啲唔同，蛇酒同三邊院又唔同。 我唔知啊。 係啊，對啲保健食品有啲唔同。反而你話喺電視機睇電影咧，我有好大嘅印象咧，就係、是、何主席啊。因為何主席咧係一個即係慳家之人啦。咁當然啦，細個兒時其中一個親子活動咧，就係阿何主席帶我哋兩兄弟入去電影院嗰度咧看電影咁樣。我記得嗰陣時咧睇《鐵金剛》，唔知大戰咩金馬乜鬼。 係啊，九三零成日播《鐵金剛》大戰乜乜乜物同埋乜乜乜物噶嘛，係啊，嗰啲咩鱷魚潭啊、金手指啊， 你知唔知嚇到我啊？都唔知啊，驚咗啊，驚咗成年咁 滯啊！唔開心。 你其實等於冇講過《鐵金剛》大戰乜乜物同埋乜乜物。 我都記得嘅，咁咩黑手黨？大破咩豬頭芒咁樣嗰啲噶嘛， 係類似嗰啲啦，係類似嗰啲啦。但係因為電影院咧個芒咁大咧，咁譬如鐵金剛個敵人咧特別恐怖啲噶嘛，所以係驚啲啦。 差唔多喺同一，我先嗰有個聽眾先至唔知聽眾定讀者先講話，香港人改嗰啲名啊。即就算改西片名啊，都好型噶嘛！即虎膽龍威咁樣， 即鐵金剛， 其實係死硬啊！係啊，即鐵金剛嗱，鐵金剛佢本來係叫做佢唔鐵金剛係香港人改出嚟嘅名嚟噶嘛！即羅渣芒啊，同埋啊。新康立你係唔知道佢哋叫香港係叫鐵金剛噶嘛？ 你話俾佢聽， 佢叫零零，佢叫零零七噶嘛，或者係零得零零零七係啦。佢唔知道叫 My name is 零零七。 佢唔知佢叫鐵金剛係香港人改嘅，即係或者頭先講大黑又好啊。 鐵金剛點樣翻譯翻做英文俾佢哋知道？究竟佢哋是什麼咧 ？Iron King Kong 係啊！你唔覺得鐵金剛好勁啊？虎膽龍威都好勁噶， 但係點解鐵金剛？劲咯， 嗱，我都覺得好勁㗎。點解呢個名係勁？ 你唔覺得鐵金剛好勁咩？ 好勁， 改咗幾十年啦。 係啦， 係啊， 但係邊個改嘅咧？ 無敵鐵 金剛事嘅咧， 係啦，關金剛叔事咧。 嗱 ，King Kong 即係嗰套 King Kong 啊，嗱 ，King Kong 係 930都有播過㗎嘛， 播係。 係啦 ，King Kong 跟住譯咗做金剛，咁點解？點解會係金剛咧？又真係好勁喎！呢單嘢係，哇！睇金剛啊咁樣， 電芯都有啦，後來係咪先？ 係啦，周老闆又俾人楞埋一齊啦。 所以即係唔知啊！即係有陣時你啊，就係佢喺嗰套西片入邊咧，套咗一陣香港文化嘅除落去。 誒，同埋仲有啊！我好中意睇佢哋重播 Terminator 嚇。Terminator 之前咧 ，Terminator 嘅中文係嘛？ 未來戰士。 未啊！好嘢，好嘢。好劲！ 佢有好多款嘅，因为铁血战士啊，未来战士啊咁样。 跟住异形啦，异形又好中意睇佢重播啦，同埋仲有个 RoboCop 系咩啊？ 哎呀， 嗰个警察咧， 未来 警察系咪噶？冇理由 片嚟嘅， 未来战士，咦唔系？好啦，各位亲爱听众，我相信咧，你哋好叻嘅。RoboCop 系咩咧？即系嗰个咧，本来嗰个 好嘢喎，阿勤， 嗰个警察 已经文名噶喎。 唔系啊，你唔觉得嗰啲名系好难记嘅咩？我觉得广东即系中文名系比较难记噶。 哇，梁丽勤俾人入咗一球波都冇反应啊！吓，系啊， 系啊，吓，哎呀，因为唔系咁我 未入啊， 漂泊下嚟噶， 唔系啊， 我就冇雨，我谂住阿勤，阿勤，你迟啲去英文台做。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是啊， 唔系嗱， 其实你唔觉得呢一招系其中一招？ 铁甲威龙啊， 铁甲威龙 啊，系 啊，即系你唔觉得呢一招系其中一招去挡走呢啲嘢？即系唔有阵时嗌交唔需要明刀明枪嘅，你唔理佢咪得咯？ 大家不妨咧，即系可以喺我哋个啱啱开咗波啦， 铁甲威龙， 大家可以即系喺我哋个铺嗰度留低，你喺930嗰度睇得最多嘅嗰套电影系咩啊？ 且咁你讲铁甲，我咪识得搏威龙咯，又讲未来。 佢讲未来嗰啲警察嘛，你自己讲未来警察啦， 唔系咯，系咪未来？你自己问系咪未来嗰头先啊？ 咁咪佢又唔系未来噶？你记唔记得个古仔系咩啊？个古仔系嗰个警察咧，好似咧差唔多唔知有好受好重伤，跟住之后咧就将佢改装变成一个 古天乐嘛，明日战记嘛。喂，阿老可，你喺嗰边咧？咁而家有冇得？你有冇啲类似即系930啊？呢啲咁嘅平台或者頻道俾你睇下，即系攆下電影喺電視度攆下電影咁樣嘅咧？ 唔係，我淨係想講咧，其實咧，我自己一個而家有一種睇電視啦，即係開著部電視，你唔好話睇啲咩都好啦，有一種孤獨感啊！我想回應翻我想回應翻就係以前咧，即係你話啊，今日呢個題叫喺電視機入邊睇電影咧，其實嗰陣時咧，即係除咗喺戲院之外，慢慢大個咧，何書俊好中意抱住930嘅。因为原因点解咧？佢有一种叫做攞便宜嘅心态啊！哇，播多一次俾我睇，咁我咪悭翻啲戏院钱咯。 系啊， 咁佢咧，佢每睇一次咧，就觉得攞着数一次咁样。咁而因为阿何主席有呢一铺瘾咧，咁就系嗰阵时阿何主席一揿930睇咧，作为阿仔咧，见到佢哇流晒口水，又好开心又成咁样，我就喺 sofa 度陪佢睇嘅。 系， 但系我又冇呢种除，就系坐低睇。電影咁，但係何主席坐低嘅時候咧，我又陪佢睇咯咁樣。咁但係我話而家點解嚟到美國有一種孤獨感咧？就係其實我而家睇電視咧，好孤單啊。 係， 即係睇咩都好，我得我一個坐咗喺度，而身邊嘅朋友又好，家人又好咧，佢只會拎住個手提電話，唔知喺屋企另外一啲角落。跟住咧就我問佢：，你做緊咩？即係因為望住個電話有幾個可能性噶嘛，一打機。 上网 上网社交网络 social media 系啦，三睇剧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寂寞啊！渐渐而家咧，其实我系少咗坐喺 sofa 嗰度睇电视。 咁你坐喺边度睇电视咧？ 我而家上咗跑步机，唔系跑步机， 跑步机再劲啲。我屋企就冇一部跑步机睇到电视啦。 嗱，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其实睇电视系需要集中精神，不能一心二用嘅。即系我好中意嗰种咧，你俾个剧情你自己知嘅，即系你俾个剧情 就嚟啦，就嚟啦， 唔系摄咗入去。跟住之後突然之間清醒，即係我好中意咧，就係突然之間 賣廣告 播廣告嗰個位置，你走翻出嚟嘅時候，你再諗翻啊，頭先我係完全不問世事，同埋咧係周圍發生咩事咧，我都。 我都唔關心，我就淨係 focus on 我眼前嘅嗰個劇情。我覺得呢個好正，但係阿老海如喺跑步機嗰度睇咧，咁你一路跑住你就唔集中睇嘅喎。 哦，呢啲懷疑我哋唔明噶啦， 集中到， 我哋唔同嘅，即系我又冇 joy gym 嗰啲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唔同嘅，系啊， 呢个算唔算 另一种享受嚟嘅。我听晚咧就有啊，即系港队啊，对孟加拉嘅赛事啊， 大家 密切留意啊。 罗伯仔会去睇嘅， 啊， 罗伯仔会去睇啊嘛。 边个系罗 伯仔啊？ 孟加拉同罗伯仔嘛。 仲有咧， 哇！講成日噶咯喎，大家。 仲有咧， 唔係嘛？ 唔係，羅伯仔同埋孟加拉仲有一個噶嘛，應該。 你知你知， 嗰個係中華線嘅喎，你冇呃我唔識喎。 八哥有唱噶嘛？啊，呢套都應該9302好多次噶啦。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朗读一下有啲咩嘅名片啊？ 哦，有侏罗纪公园啦，时光倒流70年啦， 情人节成日播。 系啊，仲有何亨今日好精神啦，下下都窝里劲射啦。 我心谂何香今日好精神，系咩戏嚟嘅？系咪咸片嚟嘅？有到咁嘅戏嘅咩？ 喂，仲有十蚊兜都去睇喎，原来 同埋 罗伯仔， 十蚊兜， 十蚊兜，好嘢，唔该晒。 海神号历险遇险记啊，不过我睇咗起码30次啊。佢嗰只船一反冚落去嗰个船底个天花板嗰度，嗰个好记得啊！ 驱魔人系列， 系驱魔人同埋空少啊！哇， 仲有教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国会发言，指在美国的协助下，以色列经已获胜，从这一刻开始一切都会改变，是时候将对恐怖分子的打击转化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繁荣的终极目标。特朗普承诺会协助加沙重建，敦促巴勒斯坦远离暴力，在经历巨大的痛苦、死亡和艰辛后，应该集中精力建设人民，而不是继续尝试去摧毁以色列。他又呼吁中东国家合力创造机会和繁荣，将金钱投资于教育、医疗、工业和人工智能，而不是制造武器。运输署说，即日起获批准参与港车北上的申请人，无需申请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和缴付许可证费用。至于现时的持证人，亦无需在挡风玻璃展示许可证，但仍然需要继续保留有效的许可证和批准信，直至到期日，以便当有执法人员检查时出示以作证明。预计措施合共有近10万合资格车辆受惠。运输署在社交专页指，港车北上申请资格和条件维持不变，有意参与者仍然需要按计划要求透过港车北上专题网页向运输署递交申请，成功申请人会获发电子批准信。十五运会马术项目，港队将会派出历来最多的11名运动员出赛，参与6项赛事。场地将外赛骑手赖贞敏、三项赛骑手何丹华将再次在全运会赛场展示骑术。两位骑手都说自己比起过往参加全运会时更加成熟，赖贞敏更加凭多年比赛累积经验，学到短时间内和马匹建立默契的技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未来的健康要靠现在的你来守护。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是你家庭健康和预防疾病的第一个接触点，会帮你选配家庭医生，保持健康生活，接种疫苗，建议慢性疾病及癌病筛查，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地区康健中心，为你的家庭健康导航。 妈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 是父母克服困难的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连佢自己都话佢嘅外形系成日俾人误会噶。 相对亦算种相对，若有气氛可借取，同我入戏的你，如果于客房中寄居，今夜光虽远去，从没有气氛是永不告吹。 俾人误会啲乜嘢？俾人误会系渣男咯。阿 Sky 新歌以深夜作为背景，描述一种各取所需的男女关系，而他本人自问未试过的，所以今次纯以幻想投入的方法来到演绎。 像中相对，就算不登对，像有偷香的发呆。 作曲 Jackie Choi、 张慈豪，填词 T-Rex， 编曲嘉顺、 Jackie Choi， 监制嘉顺、 HB、 Jackie Choi。 上了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张慈豪《登两时离场》。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他表面上很严谨，内里是性情中人，唔单止有情有义，仲系一个好男人。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 手下留情，中秋呈现，有请张达伦。 如果走到这世界边。 当时就你好好啦，即系话子珊姐姐去、 啊、 去教你啦。咁、 啊啊、 所以当时其实得呢个样嘅啫， 系 演技啊， 演技冇嘅， 懒音啊， 演技冇嘅。一路以嚟，其实有一个监制俾好多机会我。 嗯， 诶，讲一件趣事俾你听。第一次俾机会我嘅系徐宇安监制，嗰阵时系《皆大欢喜》时装版。你知唔知佢俾个角色我系做咩？ 做咩啊？ 我就系要沟阿车婉婉。 佢咪做緊萬貴妃嗰陣時，係 你諗下呢個緣分，時裝版呢個緣分幾緊要？我望住佢啊，我一句對白都講唔到。 因為咩啊？ 佢黑口黑面嘅時候好恐怖噶嘛，你唔識佢嗰陣時，你而家識佢你就知道，唉，算罷啦你。你唔識佢嗰陣時，你係覺得 係佢有個氣場嘅， 佢講嘢又好似掘雷錘咁樣。又 咩做咩嘢啫？ 系啦，即系你又好惊啊！你初出嚟咁样咯，跟住导演又系咪同佢讲？喂，你系咪有 background 啊？我话咩事啊？冇，阿监制指明要你做噶呢、這个角色咁咯。 后来你有冇问阿徐监制点解揾你做啊？ 佢唔记得咗咧，应该。跟住我嗰一次我系直头。熬到半句对白都讲唔到，即系唔好讲做戏。 因为阿婉婉嘅气场劲咧，就系 成件事咯。 系， 所以而家啲新人出到嚟，我见到佢咁，我会觉得诶正常嘅，我会安抚佢咯。 系， 我会同佢讲慢慢嚟，冇事嘅。 哦， 因为我经历过啊嘛。 系，嗰段日子有几长啊？即系一路俾人闹啊。 其实我浮浮沉沉，一路 keep 住俾人闹嘅。咁啊，跟住拍阿戚其二监制啲嘢。佢就俾咗好多機會我嘅，即係俾戲我做嘅。但係我嗰陣時我都覺得自己唔識做戲，即係唔識㗎。即係譬如我做珠光寶戲，成唔知幾多集啊，百幾集我唔記得咗。我跟住阿毛嘅，我做乜鬼嘢？ 陳豪嚇， 陳豪，我成日都跟住佢，主要做佢助手咁嘅。我一入去敲門，一入去第一句對白 NG 嘅， 係 因為好大壓力啊！我覺得嗰件事唔知點解好大壓力啊，一路都抒發唔到我自己壓力啊。最好咁上下就开始啊，冇嘢啦，开始放松到啦。 几耐啊？ 都三四年啦。 系 系啊，因为我一入去第一次有对白长啲嘅，我 NG 咗几廿次啊，所以我嗰个阴影好大啊。 你个下场应该都 吓都几痛苦噶。 应该都唔系只一个人闹你咁简单噶 咯 ，check 到不得了啦。 同埋应该 仲要系 嗰啲啊， 等收工啊。 哎呀， 江湖大劫， 惨啊！哇，真系 系 系啊！ 咁但系呢几年，即系呢几年入面，除咗话有阿子珍姐姐去纠正你嘅懒音之外，咁譬如你喺演戏上面，咁、那个提升系或者个信心翻翻嚟，系靠乜嘢咧？ 其实系去到爱回家年代 嘅，嗯， 即系去到爱回家年代，点解咧？因为我好想知道自己究竟我系咪识得做戏噶？因为去到咁上下，譬如阿戚俾机会我啦，啲人都觉得，咦，做得几好喎、啊，开始。阿戚又同你讲，喂 ，OK，、啊、越嚟越多俾、啊、你咁样。跟住我都自己唔系俾到自己一个信心咯，而系人哋同我讲嘅，你好似 OK 咁咯。 咁演员都系要靠外边嘅， 但系你里边你空啊，你觉得自己，我究竟里边系咪真系有咯？ 嗯， 唔知啊。 嗯， 去到有一日王维基年代， 系 咁就佢刮咗好多公司人走嘛，咁我嗰阵时想转行， 系 我真系想转行，我唔系想即系嗰啲，唔系话我要去王维基度嗰啲，我因为我觉得我都唔知道自己可以点，我又差唔多好似嗰阵时30岁啊， 吓 咁我仲喺度做乜嘢咧？我觉得我睇唔到将来咁样，咁我想转行，跟住就。阿珍姐打俾我个秘书，佢话喂阿珍姐想约你上嚟倾下偈啊咁样。 嗯， 跟住我就上去同佢倾偈咯。第一次见到珍姐， 系 真系同你倾， 从来冇见过， 冇见过 吓。 但系我知道我之前试过有一个机会系咩咧？就系、是、我拍完《不打自己人》，我有一场有一集戏讲我个角色，做完之后阿毛姐，毛舜筠 吓， 阿毛姐直头同上高讲：，哇！呢集戏嗰条友做到笑死人啊！ 系 咁样咯，咁我谂中咗喺佢哋脑里边，哦，有呢个人喺度， 哦，就揸张德伦呢个名开始出现啦。 我估系咁样嘅， 系 跟住就去到嗰件事之后，佢叫我上去倾偈咯，佢就问我你系咪想走啊？咁样， 嗯， 咁我好直接同佢讲系啊，我唔系想过去隔篱台，但系我想走，因为我唔知道自己识唔识做戏，我冇一样嘢令我觉得我自己识咯。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即系你俾一个机会我得唔得？你俾个机会我，你俾我做 sitcom 啊？你俾我试下。我话如果我入到 sitcom， 我做咁多集我都唔得嘅话，咁我唔使谂啦，我咪走咯。 嗯， 咁样咯。跟住就系啱啱嗰阵时，我哋个辑我回家，我同阿乐儿个辑我回家，啱啱开始揾人咯，就系咁样入去做咗 严谨啦。 俾个机会我嚟试他一试，请你俾我试一次，因我准备好作出冲刺，只等一声开始。俾个机会我嚟放胆一试，请你俾我试一次，今晚呢个考验各显本领，看看可不可以。机不可失，再冇两次，错过了这晚以后没法知，永不灰心，靠我嘅意志，就是落败亦要一试一试一试。俾个机会我嚟放胆一试，只要俾我试一次，今晚呢个考验尽显本领，个个都得意。我哋想有机会试他一试，请你俾我试一次，今晚呢个考验各显本领，看看可不可以。机不可失，再冇两次，错过了这晚以后没法知，永不灰心，靠我嘅意志，就是落败亦要一试一试一试。 就系咁样嚟嘅，就因为同阿珍姐嘅呢席话 系啊， 系、 啊，所以好多谢珍姐噶。 喂，但系其实嗰阵时你已经讲紧叫做挨咗，唔好挨啦，即系度过咗八九年嘅 都有噶啦，都有啦，系啊， 系。咁、啊、当然当中间，如果我冇记错，你仲曾经即系有一段时间都系唔系好舒服啦。 系， 咁啊停咗几耐啊？ 又试过中风啦，块面 系啦，即系 冇停 过，面瘫啊嘛， 冇停过，因为嗰阵时系差唔多样都见唔到嘅，做嗰啲嘢， 即系冇所谓嘅， 冇所谓嘅，但系自己好惊咯， 系去到咩地步啊？ 歪咗，肿晒咯，食药食到肿晒，因为要食类固醇吓去医啊，跟住块面咪肿咗，呢度歪歪地咯。 但系其实你又原来继续翻紧工嘅， 系啊，嗰阵时惊噶，其实个心点解咧？自己行样啊嘛， 系喎，你古天乐嚟噶， 即系你知道你一入去梗系讲个样先噶啦，你唔会觉得自己有实力噶啩？咁好惊咯，咁就好在医得翻啦。 几耐啊？ 都搞了成年啊，都，但系到而家都唔系好，有啲嘢都翻，啲力都翻唔到嚟咯。 喺块面度， 喺块面度， 系因为嗰阵时咧，其实我记得好似。啊，系同你倾偈啊，定系唔知远远话波之后啦？你中间即系经历过呢个叫所谓面瘫 啦。 嗰阵时我都唔知咩叫面瘫啊。咁后来我开始喺啲我身边嘅一啲男士嘅朋友当中咧，偶然都会听到呢种状况。其实我都惊噶，你都唔知，同埋你唔知点解会发生噶嘛。 系啊， 佢系一种自己嘅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类似系咁样 啦。或者啲营养唔够咯，唔知系咪嗰阵时 系 咁样咯，或者。我有谂过嗰阵时系咪烂，试过烂牙冇去理佢嗰轮咁样咯，所以我而家就同所有朋友讲，有啲咩事都快啲去睇医生咯。 啊，啱啊， 咁咯，系咁嗰个时间好在嗰阵时系都系仲系喺后边跑龙套，咁所以冇乜大影响咯，咁就过渡到嗰段时间咯。 喂，但系都唔容易喎，因为你唔系跑一两年龙套嘛，你讲紧吓即系跑咗七八九年龙套， 系啊， 你本来谂住跳出去做咩噶？ 冇啊，冇谂过。 总之就 脱离呢一行咯，即系觉得冇所谓噶。咁做到啲乜咪做乜咯，我又唔怕，我净系衰在勤力嘅啫， 系 咁咯。 点知就因为阿珍姐嘅一直话， 系啊， 就令你翻我回家。 亦都好多谢呢件事咯，俾我知道原来我自己系得噶咯， 系 而唔单止出边嘅观众。你俾到信心我咯，我连自己都有咗信心咯。 嗯， 即系系啊，呢样嘢系最重要咯，咁咯。 咁啊，只脚就由嗰度开始就叉咗入去爱回家啦。 系啦， 咁啊，亦都系应该系第一代系咪？ 第一代， 哇！你问爱回家做咗 玩到而家， 玩到而家， 玩到而家。 嗰一个年代嘅拍 sitcom 系点噶？ 一个礼拜拍五集啊，咁就逢一至五就闯景，礼拜五六日就外景。我记得系譬如今个礼拜就收下个礼拜嘅剧本咯。 系。 佢哋系咁样写嘅咯，所以佢就见到边条线，咦，好似有得写下，有得受欢迎，咁佢就写落去咯。 哦， 即系开头阿严谨同夏姐唔系一对嚟嘅， 系 佢哋突然间谂下，咦，不如写多一对啦。咁佢就谂紧喺个办公室里边。有边一对可以衬到呢？ 哦，咁嘅 系啦，就系咁咯。 而你亦都干预唔到佢哋点写噶嘛？ 干预唔到 嗰啲人你应该见唔到噶嘛？ 见到嘅， 哦，见到嘅， 见到嘅，见到嘅，咁都有偈倾嘅。咁你唔会干预佢咯？ 喂，咁我想问一下啦，嗱，即系有冇竞争嘅喺入边？ 我哋 office 啊，我即系我嘅意思嗱，因为咧，你说出咗一个道理嘛，就系、是、譬如呢条线几好睇，咁可能咧就会引发到啲编剧团队又好啦，或者监制又好啦，就可能会写多啲。咁你哋嗰班演员都系嚟去嗰班演员嘅啫。咁入边会唔会？有一种竞争喺度咧，大家都系 我好，其实都感恩嘅。我觉得我哋爱回家 office 呢班团队系可以叫做系一家人咯。 嗯， 一家人嘅意思就系我见到你好，我都开心咯。 哦， 呢一样嘢系好重要嘅咯。 系， 即系我同阿譬如同阿乐意咁，我 friend 到系我又住得近啊，同佢。 嗯， 我差唔多，我日日翻工放工就系同佢一齐 咁好啊 ，friend 到咁嘅，咁成班都一有啲咩节日又出去庆祝啊，咁我同阿男仔讲添啦，因为做情侣而又咁受欢迎，而我哋起埋一齐嘅时间好多， 系 friend 到不得了咯，而家我个仔都系佢嘅契仔啦， 哦， 嗰种咯，系啊，所以 佢而家忙紧咩噶？ 佢而家做除咗帮 TVB 之外，佢最勤力就系做直播咯， 哦。 直播带货啦，香港， 哦哦、 所以佢都做得几成功嘅。 系系， 佢都应该系一个小富婆，你应该系啱啱养出嚟。 哇，好耐，因为我都好似好耐冇，佢都唔系好 act， 唔系非常 active 啦。 系，所以你话有冇竞争，其实又唔，我觉得呢个良性竞争咯，我哋冇完全冇恶性竞争过咯。 嗯， 系咯。 在世间遮风挡雨，有一种爱，从六岁到八岁。 线，快乐布景四边覆盖，越行越远，困倦了纵有加速，这道门为我开，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由人道叫铁石种出花开，任我飞不惊不待，背包超载情蜜语，要记住相亲相意，亦能下载回家，却让我处地切身好感所爱，越行越近，岁月里一切冲击与障碍渐化开，在世间遮风挡雨，有一种爱从六岁到 喂，咁讲翻前辈咧，即系譬如丹爷啊， 丹爷好鬼锡我哋嘅，佢可以锡我锡到点咧？见到啲高层，佢就会同高层讲：，喂，张达伦做得好好、啊，你哋嚟紧会点点点点点啊？咁你俾阿张达伦啦，不如嗰种嚟嘅。 哎呀，正啊，红七公啊嘛， 系好好好噶，所以系啊。 咁会唔会系嗰段日子你嘅所谓演技 提升？ 系啦。 提升啊，荷包演技都提升啊，因为嗰阵时会爆 show 啊嘛，咁就你稳定啲啦，开始稳定啲啦， 嗯， 即系嗰个收入，咁、就成个人就开心啲咯， 嗯， 因为你真系稳定地做咗一样嘢出嚟咯，而出边又受欢迎咯， 即系出街有人叫你严谨噶嘛， 系啊，连阿斌妹都叫严谨啊， 系 咪啊？系啊，即系我仲系搭紧 man 仔噶嘛，嗰阵时佢可唔可以影相啊咁嗰啲， 相 好得意啊，呢个感觉。 喂，咁你等咗咁多年？嚟到八九年之后，终于有个严谨俾你袋喺袋，其实就证明咗一啲嘢噶啦嘛。 系， 即系呢个等待啊，或者呢个所谓一路挨住先，就冇白费到先啦。 系， 吓、啊，即系对于你一路继续喺呢一行，又打翻支强心针噶。 系啊，就冇谂咁多无谓嘢咯。 嗯， 咁就继续做落去咯。 系， 同埋开始真系去研究演技系咩咯？边一样嘢系啱自己咧？究竟自己有啲乜嘢咧？究竟我仲可以演到啲乜嘢俾观众睇咯？ 嗯， 咁样咯，所以好玩噶之后 系 咁样咯。严谨出嚟之后，其实都唔系做一个重配角咁啦。我遇到好多角色，其实都好开心。不懂撒娇的女人， 嗯， 我同阿苏儿嗰条感情 系 做完一场戏之后，宣圈直头要搵人搵我电话 send message 俾我，佢话哇你嗰场做得好好啊，乜乜乜乜乜。我开心就不得了， 系， 即系因为有一场戏讲我讲翻我阿妈嘅嗰样嘢，即系又想喊，但系又晾住啲眼泪嗰个感觉，好触动到佢哋，所以又令人觉得啊，张达伦演技提升咗咁咯。 嗯， 跟住又遇到白色强人，咁受欢迎啦，阿Martin，又遇到大帅哥啦， 系。 大帅哥好开心拍到大帅哥啦，可以同阿 Dicky 哥合作啦。 系， 因为佢令到我有啲迷茫嘅。 吓， 点解咧？我会觉得，咦，死啦！点解 Dicky 可以做到咁嘅？如果呢件事俾我做，我做唔做到咧？ 系， 有呢个迷茫。但系转个头，原来佢俾我学咗一样嘢。每个人有佢嘅优点啦。 你唔可以因为人哋咁样而你觉得自己究竟做唔做到，而令到自己嘅优点冇咗。 嗯， 所以我喺嗰一刻，我更加要发现我自己优点究竟系乜嘢。 咁系咩呢？ 我嘅优点其实就系 靓仔， 可塑性高咯。 吓， 即系你叫我做个乞衣又得，你叫我做个暖男又得，你叫我做个奸又得，你叫我做个成功人士又得。 嗯， 即系我个可塑性高。 嗯， 所以呢个就是我嘅优点。 即系我哋呢一啲岗位嘅人咧，我哋就会点样 label 啊？达伦呢种嘅演员咧，我哋就话系啲好好用嘅角色嘅演员啦。 系 咩叫好用咧？就系、是、你咩嘅类型咧，你都可以摆到落去嘅。咁啊，因为有啲人咧，可能佢系 既定咗啲， 既定咗，譬如佢系一定系做小生款嘅。即系佢做唔到奸嘅，又或者佢唔可以做小人物嘅，你会睇到噶嘛？或者某啲嘅女演员都系，佢不能够做穷家子女嘅，佢一定系要做千金嘅，或者佢个样唔可以做一个和善嘅人嘅。但达伦咧系有一种，即系我哋觉得啊，就点解话好用啊？就是、因为诶中又得，奸又得，或者你做高官又得，做黑社会又得。咁呢种呢啲演员咧，放喺导演眼中就觉得好正。 但系会唔会舒蚀咗咧？即系会唔会觉得？系啊，佢咩都做到咯，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咧？即系有啲人哦，佢系做有钱佬好，觉得系佢噶啦。咁第一个感觉咪就系佢咯。 咁但系佢永远都系做有钱佬咯。即系譬如有啲嘅我哋呢个节目有啲嘉宾，佢都话：，好惨啊！我做色魔，做劫匪，做一次次都系我，做咗二十年都系色魔同埋劫匪，唔好再揾我做啦，得唔得？咁但系。 你就系劫匪噶啦， 你永远都系劫匪噶嘛，系咪先？咁譬如我呢啲永远都系人哋卡索做斯文败类嘅，我次次都系做斯文败类嘅，一睇我样就知啦。咁变咗咧，你问我对于演员嚟讲，调翻转我问你啦，你会想做一个好用嘅演员啦，定系做一个喂我就系嗰个 type 噶啦？你自己咧？ 好用，因为我中意系遇到每一个导演，佢见到我唔同嘅嘢，即系譬如头先讲冇剃度咁样。我好开心嘅系咩？因为佢唔使我着住套西装，佢俾我试下做一个 着咗好多年啦。 佢俾我试下做一个送货跟车嘅人，我觉得嗰件事系好新鲜啊！ 你揸住部白色嘅 High Ace 噶嘛？ 系啊，我觉得嗰件事系我可以试到唔同嘅嘢，而嗰个样嘢我 handle 到噶嘛。即系所以你问我，我系我中意试唔同嘅嘢。 我有我智慧，怕谁太邪太邋遢？我有我气势，永未自服，拒绝高压。斜坡已经太多太多重担，记得唱歌咪讲咁多绑马过嚟。 的斜坡已经太多太多，重等记得唱歌咪讲咁多绑马过嚟。 哇！呢首歌应该唱多十次我哋都唱唔到嘅。 系好劲啊，大帅哥啊！ 系张卫健嘅大无畏啊！听日继续有张达伦嘅访问。 人民，而唔系继续尝试去摧毁以色列。又呼吁中东国家合力创造机会同繁荣，将金钱投资于教育、医疗、工业同埋人工智能，而唔系制造武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另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0分钟走遍世界。印度有法官在处理一宗强奸案的时候要看医疗报告，但形容连一个字甚至是一个字母都看不明。他在判词指出，性食处方是病人的基本权利，要求政府将书写课程纳入医学院课程里面，并且要在两年之内全面推广电子处方。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8000里。 行政长官发表了新一份施政报告，深化改革，全面提速香港发展，通过产业发展和革新，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拆墙松绑，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改革求变，从房屋、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多方面改善民生，为青年人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会落实施政报告的理念，深化改革，深系民生，发挥优势，同创未来。 名字叫阿花，摇着尾巴，他只喝牛奶奶。 猫是宠物，是家人，对好多人来讲更加是精神的出口。 纪录片系列《养猫的人》，摄制组横跨云南、四川、广东、浙江、福建、北京，真实呈现猫与人之间的基本故事。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一啲日常生活用到嘅一啲 expressions， 尤其是英式英文。通常咧，如果我哋话去觉得某啲嘢点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喺口语咧都会用到 find 呢个字。我哋喺好耐之前咧都曾经有一集讲过，一个听众问过呢个问题。咁今日咧就再讲多少少。To find something， find 啦，一个 noun， 跟住嗰个 noun 咧后面咧就系嗰个你形容呢个名词嘅形容词，加一个 adjective。譬如你话 I find it a bit funny。It 就是这件事了。 I find it a bit 就是形容 funny 了。 I find it a bit funny， I find it funny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是有点有趣或者有点古怪奇怪。 I find it a bit funny。 譬如你问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How do you find it 就不是找的意思， How do you find it。 譬如 I watched a movie last night， 你的 friend 就问 How do you find it、okay? Did you find it good？你觉得它是不是很好呢？是不是一套很好的电影呢？ How do you find it？ 不是就是你怎样找寻它，而是呢你觉得这套东西怎样？ How do you find it？ I find it very good。 OK， 我就觉得这个电影呢是非常之好看。 I find it， find it， I find it a bit funny， I find it a bit awkward。 譬如你说你觉得这个女仔怎样？ How do you find her？ 那你就可以说 I find her a bit annoying。我觉得佢有少少烦 ，I find her a bit annoying，annoying， 咁咧听落去咧就会好自然嘅 ，I find her a bit，I find it a bit，I find it 乜嘢，我就觉得 呢件事系点。今日就讲到呢度，系下一集再讲多少少日常生活用到嘅英式英文 expressions。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手下留情，步向黄昏呈现，三只老爷知新嘢。 制作 三隻老爺， 混音 又是他們， 資料搜集 還有誰， 監製 都是他們， 演出 還是他們， 還有什麼角色啊， 總之都是他們啦。 歡迎各位聽眾，又是每個禮拜一和大家共聚的時間。这个环节我们三只老爷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怎样学新东西。欢迎大家现在拿回你那部 USB 的留声机出来播放，质素会更加好的。节目开始。你有没有啊，喂监制。既然两位拍档不出声的话，我们听首歌先呢。 好了，这招全了，这招啊，何生好，我现在开始很陶醉去听何生表演这一，即是一分钟的开场白。 你知不知道头先的一分钟何亨做了什么事是跟上个和再上个和再上个礼拜都不同的事？ 不知道、啊 佢夾過，佢夾咗啲音樂，特登俾啲位置我哋啊！ 佢咧個頭會伸開嘅， 冇錯啦！佢就係喺個伸開嘅位咧，就係通知我哋要推翻高。 我想講咧呢樣嘢，即係啱啱睇嗰陣咧，即係我喺個熒光幕度見到何生嗰個樣咧，我好感動啊！因為其實腦海 佢終於都成才 啦。唔係啊，嗱呢個真心講，因為腦海咧其實而家係喺美國啦。佢係靠嗰個實嗱，即係以前咧，我哋喺直播室點做咧？我記得，譬如我哋喺對面街嘅年代，就我咧就喺個玻璃嘅 對面啦，即係中間隔住個玻璃啦。 飛哥而家個位， 我同你隔住玻璃。 咁啊，老何啦，同阿勤咧，其實就坐喺個直播室個 studio 入面嘅另一間房嗰度嘅。咁、我哋通常嗰啲默契係點嚟咧？就係、真係好似頭先老何咁樣啦。我講兩句，歡迎大家收聽乜乜乜乜乜乜。然后睇一阵， 系冇错， 腿气音乐， 褪 后，哇！头先啊，我哋觉得天衣无缝啊！我透过睇到阿老何个头一侧，我就推音乐。你再试啊，老何而家，你再试啊！ 唔系叫你就咁侧头， 定系推音乐啊？ 讲嘢叫你， 講嘢我推音乐， 你争讲嘢。 节目即将开始，请大家留意。 以前咧，我系睇到佢个样子，即系喺我前面，佢个人一缩。离开之咪我就推音乐啦嘛，我而家喺个 mon 度一推，佢一缩我就即刻推起，哇！呢、這个我觉得好 magic 啊，呢件事真系。 系啊，我哋系咪要多谢科技啊？喺呢度 多谢科技啊，真系，同埋多谢今日个即系嗰个信号啊， 系啊， 冇乜 delay 啊， 系啦、 啊，先做到呢个效果。 冇错，如果唔系咧，可能搞好耐，要两秒之后啊，何亨先讲嘢嗰啲，好尴尬啊，真系。 哎呀，真系三只老嘢又试到新嘢啦。好啦，咁首先啊，我想跟进下。梁丽勤是几个礼拜之前啊讲啊， 系啊， 试新嘢， 梁老师 系啦，教一班啊中年好声音， 冇错， 广播技巧， 冇错， 呢、這个班啊而家咩环境呢？ 我、這个班咧，佢总共有三堂啦，每堂两个钟啦，咁完成课程系有六小时嘅。 有冇文凭或者证书嗰啲啊？ 冇嘅，系纯粹系兴趣班。咁但系咧就有啲同学仔咧真系准时。同埋三堂都翻曬嘅，咁而最後最後嘅嗰一日咧，咁因為係一個朋友負責去處理呢個班咁樣啦，咁啊朋友就同我講啦，佢話喂。 我好耐冇同你食飯咯，我可唔可以同你食餐飯？我話好咁樣啦，咁就上堂前食啦咁樣。咁點知我去到現場嘅時候，哦，有好多同學仔都喺度。 哎呀， 係啦，即係佢哋就book咗張台，嗰度大概係七八個人到啦 ，total 即係七八個同學仔咁上下啦。咁然之後咧，一去到嗰陣咧，咁我緩緩咁樣行入去嗰、那個嗰圍台嗰度啦，跟住大家咧可以話係啊。又唔係嘅，拎起隻杯咁，嘿呢度我老師咁樣咧，咁、 哎、 等咧全世界咧，等全世界周邊其實都好多街坊喺度食緊飯嘅，咁咧佢哋就知道我係老師，我就有啲唔係好唔係幾好意思咁樣嘅，咁但係就唔係所有同學仔都嚟曬啦，因為有啲可能又要翻學啊，唔係即係翻工未嚟得切啊咁之類咁樣啦，咁咧就佢哋係夾硬地咧就請咗我食咗一餐飯， 哎呀， 咁我又 謝師宴可以話 係啊，係啊，即係唔係呢個係咪？都是試身嘢啊！ 試身嘢， 試身嘢， 係啦，即係真係真係一個謝師宴，但其實喺個謝師宴裏面咧，我係負責聽佢哋講嘢，因為咧其實好得意嘅，有好多。呢班嘅同學仔咧，好多都係一啲叫做退休人士，有一啲咧可能係自己開公司，所以咧佢哋就未牽涉到話退唔退休嗰樣嘢，佢個公司繼續喺度運作緊，每一日都會翻公司睇下啲同事做下啲做緊啲乜嘢啊咁樣啦。咁佢裡面咧係有好多五湖四海，即係真係喺嗰餐飯裡面先知咯。即係五湖四海，佢哋有啲係可能係有啲好大開咗啲好大嘅廠啊，有啲就喺 office 裡面做嘢啊咁啦。咁佢哋識嘅嘢係好多嘅，例如係講緊啲羅漢松啊，即係嗰啲 羅漢松係 一隻 植 物嚟㗎， 植物嚟嘅，即係一種松樹，但係咧係好好貴嗰啲咧，即係會有人偷嗰啲啊。 哦， 系啦，偷偷地锯走嗰啲，卖出去好值钱嗰啲罗汉松又唔知点啊，跟住咧系你好得意嘅就系每当大家突然间系讲起某一件事嘅时候咧，总会有一啲专家出嚟咧就会话俾你听，哦，其实嗰啲嘢咧就系咁嘅，喺边一度咧就系最靓嘅乜乜乜咁样啦。咁而另外咧就咁啱就有一位嘅同学仔，其实呢位同学仔我觉得佢好有趣嘅，因为咧佢系一个表演欲极强。同埋每一次咧，當我哋譬如去玩一啲角色扮演嘅時候咧，佢係最落力嘅一個，兼且佢係一定會攞個電話出嚟錄低自己把聲。 哎呀！ 即係譬如嗰場戲，佢一定會錄低嘅。咁佢有時咧又好慷慨地幫其他人錄埋嘅咁樣啦。咁跟住呢位同學仔令到我諗起何亨。 點解咧？ 因為講咗一句。 好有錢㗎佢。都。 哇！爭啲中招。 哇！ 好， 哇！ 哎，揾个位啫，揾个位啫，讲到热身啦，哎，听日对孟加拉啊，系赛前热身啊，因为系妙传啊， 哇！咁真系话， 萝卜仔出咗嚟啊，萝卜仔原来已经出咗嚟啦， 咁 啊，究竟啊十蚊会唔会出嚟咧？就真系唔知啦吓。 系啦，点解我会谂起何亨咧？就系因为咧，呢一位同学仔佢提咗一个人嘅名， 系， 咁呢一个人咧可以话系影响住何亨喺广播界相当深远嘅一位主持人嚟嘅，系啦，我相信喺何亨嘅职业生涯当中咧，对于呢一位嘅嘉宾主持咧，可以话系咧印象非常之深刻，大家咧系一齐打拼咗好多日子嘅。何亨，你知唔知我讲边个？ 边个？雍正正、 梁礼勤。 雍正正就系冇错 哦， 系啦，原来咧，原来个同学仔咧同阿晶晶系好熟嘅， 哎哟， 咁然之后就讲起咧就唔知边个讲起先嘅，就哎呀，你最近有冇见雍正正？有咁喺度讲啦，跟住我想答爹嘅，但系咦，好似唔系几好，我嗰啲 information 太旧，因为始终都系好多年之前嘅事。咁跟住正正当我咧就系继续默默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我个 friend 咧佢就讲啦。佢咪就系危险人物把声咯，咁样佢指住我，因为嗰阵系录中间嗰啲 set 文咁样噶嘛。咁而其中一个我个 friend 揾我嚟去参与呢一个呢个兴趣班嘅原因咧，都系因为危险人物把声。 哎哟，即系关你事喎，老何。 系啦，关你事。所以佢突然间讲起雍正正嘅时候咧，我就谂起阿何生啦。 咁、大家就最后喺一个好愉快嘅情况下就结束咗呢三堂嘅广播。 系啦，食完之后就翻去就开埋最后一课啦。咁、但系咧喺期间咧， 大家開始有少少眼瞓，我發覺，因為食飽咗， 我以為你有少少眼淚添， 有少少眼瞓，係啦。咁但係最後咧，即係永遠你都係會安排好多唔同嘅嘢，去到最後咧就懶係覺得啦，哇！一壇大龍鳳咧就係好好咁結束咗呢一個三堂嘅課程啦。咁所以去到最尾咧，我就整咗個廣播劇俾佢哋玩嘅。咁、 哦、 大家都係玩得好開心咁樣咯。 哎呀，你有冇將佢哋轉發為手下留情嘅聽眾啊？ 我又冇特別提喎。 哎呀， 係啊。 哎呀，你知我哋即係。人數越嚟越少。 唔係㗎，如果佢哋要，佢哋真需要知道咧，我個 friend 就會幫我寫出嚟。可能有阿 friend 有做都唔定嘅。 即係氹得一個得一個啦，耍下流程。 係啊，係啊，係啊。 啊、 你叫人買留聲機啊嘛， 啱曬呢班真係中年好聽眾啊，可以話。 同埋佢哋好開心咧，俾咗啲 comment 啊，因為阿 friend 都需要咧攞翻啲同學仔嗰啲 comment 噶嘛，跟住佢阿 friend 就將啲 comment send 咗俾我，我覺得我自己係一位好出色的老師。 哦，你要即 係 俾人 evaluate 啊，係咪啊？係 啊， 係 啊，令到我覺得我自己係一位好出色嘅老師。 係啊，盡量答非常滿意嗰啲啊嘛，零至九分嗰啲咧， 唔係零至五啫，係係二比啲啊，零至五。 咁啊，希望。呢班嘅學員啊，有一日啊，能夠聽多啲手下流程， 啊、 跟阿梁老師學多啲嘢。 係啊，佢 又或者學完之後咧，喺廣播界嗰度咧發光發。 其實係嘅，我覺得真係得嘅。 你可以參加嗰啲咩 CIBS 啊、人廣播去參加嗰啲、啊。 或者我是 DJ 都得嘅。 係啊，唔揾吳世傑補兩堂都好啊。 係咯、 啊，係 咯、 啊， 係 啊，係 啊, 啊, 啊, 啊。即係如果有一日，咧，即係有啲新節目咧，就訪問翻你哋啲學員咧，咁樣可以話要你，如果俾你多謝一位，你係會多謝邊個？梁禮勤。老師，哇！咁我真係安慰。 係啊，我都覺得係。 我真係熄麥，我即刻要熄咗麥佢。即係最喺最好嘅時候收咗佢。 哦，你收山，你意思係話係咪啊？ 係收咗佢。 哦哦哦， 專心鬧樹葉。 哦。 哇！佢自己射自己龍門㗎嘛啦，好嘢啊！有啲嘢嘅。 自己射插入去可以唔使插咁深啊嘛，俾你插你哋唔知插到去邊㗎嘛。 好啊，今個星期師生嘢咪阿何生先啊。 我嚟先啦，咁啊，頭先咧，其實一路聽住阿達倫嘅一個訪問咧，我覺得咧，真係啊，人生即係要飾演唔同嘅角色咧，都可以有一個即係唔同嘅機會。我好記得咧，回顧當年，我經常有啲朋友講：，哇，你好啦，有個導演嘅朋友，仲稱兄道弟添，咁你咪好多機會咯，咁樣嗰啲。 後面嗰句先勁啊，稱兄道弟嗰句先嚟。 係啊，又話一齊。一齊經歷過高山低谷， 又射左定射右咧？而家 仲有一齊住過啊！咁樣嗰啲添啊， 係啦，咁樣就好多人， 唔好出聲啊！嗱， 係啊， 我睇咩料先？ 我身邊啲朋友都唔係稱呼阿隊長做 Benny 㗎，係叫劉導㗎咁樣。咁啲人就以為哇，咁啊近水樓台先得月咁樣係咪啊？即係我哋以前都經常咁講噶嘛，但係就係冥冥中就係咁樣錯。我就係同阿劉導合作過一次，有一場戲，佢有整成幾秒，啊唔係，淨係整隻腳，我就揾對腳演戲，咁我就冇嘢嘅，咁我就過到嚟咁啊算啦咁樣，咁咧跟住咧，我近日咧又燃燒翻我演戲嘅一個 慾望，我有睇啊，係啊，演得幾好啊，係啊。 是咩嚟噶？我唔知啊。 佢嗰啲，佢喺帮嗰个对即系美国嗰边有个朋友导演就演一啲 对面家， 即系系咪一啲叫做处境剧咧？算唔算啊？ 嗱，算系一种叫做 网络剧， 网络剧，但系连续剧嚟。 哦，系咪感觉嚟噶？呢个先系重要啊！系咪感觉啊？ 哦 ，Ming 卡嚟嘅。 哦，哇，好劲啊！ 系啊 ，Ming 卡， 咁咪好咯？喺荷里活嗰边。闖出一片 天，荷里活係嘛？今次機會嚟啦， 又要再 mention 嗰啲香港嗰啲小導演啦， 咁又唔係咁講嘅。喂，但係咧，何亨喺荷里活即係有一博有名氣。 係啊， 粉荷里活，粉荷里活唔係荷里活，唔好一間誤會咗，一間啲人聽錯咗啊！ 你真係最近啊嘛，你加州話曬都同一個州，係 啊係啊係啊，咁我哋都遠好多啦，係咪？係喎。 係啦，咁我諗住機會又嚟啦，咁樣，因為我同朋友傾嘅時候，喂。真係有得搞下，不如試下。你真係 main 卡，揾你做主線，一路寫個劇本落去。即係每一集咧都係揾你帶起個故事。我話係咪㗎？係咪真㗎？我受過有陰影㗎喎，唔好立亂嚟咁樣。你明唔明啊？因為作為一個演員，即係三番四次，如果俾人即係玩弄咧，個人會即係好低落㗎嘛咁樣。咁啊，但係就有時呢啲嘢就係咁樣。咁但係我今次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唔係吹開我自己，而係咧我要面對住一個咧真係好新嘅嘢。就是用錄幕加 AI 演戲。 哎呀， 导演有冇试猎过啊？ 即系点啊？ 导演有冇试猎过？ 拍六部警同埋 A I 真系未试过，真系冇试过。 点样拍六部警就楞埋 A I 咧？ 嗱，绿色绿幕啦，咁有啲唔同嘅器材或者系啲材料嘅，有啲咧就拉起块绿布，咁有啲咧制作好啲咧就系将一埲墙啊，即系可能你大细嘅墙都好啦，或者系楼顶都好啦，就油咗绿色佢。 哦，嗱，咁呢啲绿色呢、這个做法咧就系睇睇坛雷达一二三就系有一个大景油咗绿色嗰啲嚟，所以我哋嘅制作系好精良噶。 系， 大家留意港台电视31啦，好，继续。 咁、那个绿幕个好处系啲咩咧？你不停做後期的時候可以轉換不同的場景的，即可以在金門橋可以是在直谷又可以是在紐約這樣的，只要做後期就可以了。換句話說，其實我就面對著在個綠幕那裡演戲、這個是考驗一、第二就是什麼呢？就是對著一些死物去演戲。 哦， 是的。如果隊長有看那條片的時候，其實有不同的角色在那裡，其实那些角色咧，后期 AI 做上去 的。哦，系咩？ 嗯， 系啊。 哦，咁啊做得好真。 唔系真人，唔系真人嚟噶，唔系真人嚟噶。咁佢哋每次攞个道具系啲咩咧？就系呢一卷厕纸。 嗯。 阿亨啊，你望住呢卷厕纸喺呢个15度嘅角度嗰度，你望住佢啊。即系譬如喺嗰个剧里边咧，系同个小朋友倾偈啦。好啦，你而家同个 B B 倾偈。我吓望住个厕纸。跟住就當係 B B 咁樣傾偈啊！咁我一路演嘅時候咧，我個人好混亂啊！即係我開始慢慢咧，而家演下，我而家演咗4集啦嘛。咁咧，我開始習慣對住一啲死物去講嘢。 呢啲係一個老人家開始啊，即係建立佢第時啊，孤零零對住啲花開始講嘢嘅一個好嘅訓練嚟嘅。 係啊！ 啱啊！啱曬我哋啊！ 是啊，所以我今次都一个挺好的体验。我再分享多一个呢，就是关于在个剧里面呢，我要演一场呢，就跟个孙倾偈的时候呢，不觉意呢就踩到地下淡水。跟住呢我就是一扇跟住呢个人凌空啊。 嗯。 咁以前呢导演拍啲呢就是叫吊威亚㗎嘛。 嗯。 是啦、啊、咁跟住有威亚组嘅同事喺度甩一路拉住啦。而家唔係嘅。而家呢我演呢一个嘅动作呢，我係将一張凳，即係平時坐喺度飲茶嗰啲凳啊，推過嚟，跟住咧，我個人咧就係、是、坐喺嗰張凳嗰度，跟住挨後，跟住就喺嗰張凳嗰度咧就演呢啲動作啦， 即係飄嚟飄去啊，線低啊， 飄嚟飄去。 你張凳都係油咗綠色嘅係嘛？ 又係鋪咗啲綠布喺度嘅，坐咗喺張凳嗰度就扮自己凌空咯。咁、得出個結論係咩咧？我覺得咧，我睇完又或者拍嘅時候咧，好冷啊！好凍啊！嗰、那個感覺，因為咧，其實拍嘅時候咧，係得兩個工作人員嘅啫，分別就係導演同埋導演，一個導演咧就望住個鏡頭，一個導演咧就提我嘅啫，跟住就冇啦。咁我就拍咗幾集嘢啦。咁喺呢個新嘅過程裏面咧，我覺得唔得，即係唔同當日我同阿劉導 又嚟啦。 阿劉導俾機會我嘅時候， 聲住啊！ 哇，嗰對箍啊！嗰對箍啊，起碼有冇過百人啊？ 冇咁多， 萬人空巷啊，湧住埋嚟啊，充滿住人類同人類之間嘅嗰個友誼啊！ 教兩，我就第二次警告你啦嚇，小心啲，佢可能係射過你嗰邊噶 嚇。咁我呢個試身嘢感覺咧就係唔好嘅，我覺得係唔好啊。 哦， 即係大家睇啊，即係好多觀眾都話啊，而家好多片啊 AI 我都分唔到啦咁樣，其實拍都係唔好。 喂，不過咧，我真係覺得我一路聽阿何亨咁樣喺度講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咦，嗰件事係冇乜。是冇乜心跳啊！我覺得嗰樣嘢係，即係你演嘅時候，你係用你嘅表情去做到足啦。咁但係始終都唔及得真係有一個活生生嘅人喺你面前咁樣噶嘛。就算你之後執到佢再靚都好，你都會覺得嗰樣嘢好似冇乜嗰個感情嘅傳遞咯。 係啊，冇錯啊。所以即係我覺得除咗 拍咗幾耐嗰場戲。 哦，其實每一集我都要拍大概一組嘅，都差唔多一組啦，八九個鐘啦。 八九個鐘頭啊！哇， 你咁多時間咩？ 唔同啊嘛，即係係咪先？唔同我哋嘛，係真係仲問嘅你真係啊，係啊，係好犀利喎！即係而家喺加州嗰邊個發展，我覺得係相當之唔錯啊。因為我對上一位咧，聽到話咧，即係喺嗰個綠色布嗰個凳嗰度啊，即係演出一啲凌空跌落去嗰個感覺，嗰個應該係 Tom Cruise 嚟嘅。 哇！ 我最睇唔明，我睇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嘅 Making of 啊。佢都系 你讲嘅最新嗰嗰集、啊， 最新梗系最新嗰啲啦。 唔系唔系，古生都有，古生同阿青云都有， 都系就 Tom Cruise、古天乐、刘青云。 唔系，但系 Tom Cruise 趴喺 我冇拍过呢啲嘢。 佢喺个飞机嗰度，唔知点样捉住架飞机咁样噶嘛？佢趴喺度。 嗱，荷兰而家拍紧嗰啲啊，加州级数嘅制作就系呢啲啊。 哎呀， 系啊， 与有荣焉啦，可以话系。 如果有啲咩要 console 嚟揾我啊，刘 总。喂，我想问下咧，我哋有冇得睇到噶？头先讲，譬如话对住卷厕纸嗰啲绿幕嗰啲戏，或者头先你讲话， 即系你剪翻个 making of 出嚟，咁你咪可以见到咯，系咪？ 或者你真系，即系譬如你头先讲啦，话喺张凳嗰度诶摆啲绿布，咁然后你就扮嗰个踩个树叶， 系啊，跌低，系， 即系个凌空漂移嗰啲咧。咁我哋睇唔睇得翻？ 睇翻嘅。 哎呀，喂 ，share 睇下，学下嘢啊嘛。 系啊，可以睇翻嘅。 咪真系执嘢，真系虚虚心讲嘅。所以我可以咁认真。 大家都可以评下噶，大家都评下究竟我跌得似唔似啊？ 系咪你几时有得睇啊？咁 系啊，又话睇啊，出咗街噶啦，出咗街。 你 share 啲 link 俾我睇。 但系嗰啲都已经有嘅，即系嗰啲 making of 都有埋喺度。 系啦，总之嗰条片基本上有一半嘅系厕纸嚟嘅。 哦。 系啦，同埋我系用喺一个100尺多少少嘅范围里边演嘅啫，即系跑又好，咁跟住又跌低又好，又或者厨房煮餸都好，都系喺嗰百几尺里边演出嚟。 哦， 系啊系，我相信系啊，今次练习完之后，我个人应该有啲进步。 喂，咁你觉得你即系体验，即系而家爱上咗做演员呢一样工作未咧？ 我唔系，我越嚟越反感啊！而家开始，因为好冷漠啊。 个反差好大啊！ 反差好大啊！即 去到反 流流到唔同，流到嗰啲小極都五六十啦。 我都唔系拍嗰啲加州嘅製作。 大家冷靜啲，幫我哋聽個新聞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大学表示，今年接获几百宗怀疑凭虚假学历申请入读的非本地生个案，当中没有个案获录取通知。港大回复查询时说，港大一向严肃处理涉及虚假文书的个案，在處理入學申請時採取謹慎的措施，如發現懷疑假學歷個案將不會考慮其申請。對於掌握具體證據證明存在欺詐性虛假陳述的個案，港大亦定向警方作出舉報，強調港大對學術誠信秉持最高標準。教育局回覆本台查詢，指虛假學歷嚴重影響香港專上院校招生工作和香港得來不易的國際聲譽，當局和各專上院校對此都採取零容忍態度。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強調，近一段時間來，美方持續出台一系列對華限制和制裁措施，嚴重損害中方利益，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林劍說，美方不僅沒有反攻自省，反而以高關稅相威脅，這個不是和中方打交道的正確方式。中方敦促美方盡快糾正錯誤做法，以兩國元首通話重要共識為引領，在平等尊重和互惠基礎上，透過對話解決各自的關切，妥善管控分歧，維護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亦必將堅決採取相應的措施，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国会发言，指在美国的协助下，以色列已经获胜，从这一刻开始一切都会改变，是时候将对恐怖分子的打击转化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繁荣的终极目标。

飞哥应该有 感受。系啊，飞哥听唔少啦。你好嘛？ 点啊？今晚跟住仲有阿静攞住一部垃圾车，对唔住，系超级市场。 超级市场嗰、那个上面装住好多唱片。霎 时冲动，写住霎时冲动。 阿飞帮我跌咗啲灯佢阿飞。 点灯？点灯？净系搵个射灯射住我就得噶啦。 心里有风可以话系。 好啦，咁啊，我哋去咗歌先，因为头先即系我哋啊，好荣幸啊，本节目得到一位喺加州嘅演员啊。加持本節目，又可以話浪高一格啊！ 新演員啊， 係啊，幾時擺嗰條拎上嚟俾大家望下？ 我擺咗㗎啦，係 啱啱擺咗， 其實係擺過㗎， 唔係擺多次，擺多次。 不過咧，哎呀，我驚我咁樣講啊，何亨會嬲喎。 咩？ 因為我想講咧，就係繼周潤發之後，另外一位華人演員能夠代表香港，唔好意思啊。 而呢位演員，呢位演員咧，最勁嘅地方係咩啊？I don't like California shitting. Too boring. Sometimes 啦， 講得多，講得多，自己都當有真啦， 喂，繼續會拍過係咪啊？ 希望有 budget 啊。 哦。 但係感覺嚟嘅，應該一有 budget 就 OK 噶啦嘛，係嘛？ 我係 main cast 嚟嘅。 我上去 IMDB 睇下你有冇你個名先啦。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掉渣？我说信你，你信是吗？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掉渣？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变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 即系头先咧讲起呢个六部警拍摄啊，咁啱咧就啱啱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阿张达伦啦。咁我谂翻起咧喺之前咧，其实咧真系啊同佢哋拍过一次六部警嘅戏。咁话说咧，当时小弟嗰啲即系小成本制作啦。系啊，咁我 六十咯，个 cool 系， 唔系即系小成本制作，咁啊要拍一场飞车戏，咁啊由 食饭都穷啊，六十啊，系嘛，一早两餐， 系啊， 成架货车噶，要搵货 van 车噶，嗰啲饭， 有时可能仲要万岁咧， 系啊，万岁，系啊，万岁金啊，好啦，我哋唔好讲 梳化服咧，系啦，我梳化服我自己梳同埋自己化嘅。啊，嚟啊！ 咁啊，话说咧，就当日咧就要拍呢部机添吓。话说当日咧就要拍一场飞车戏，由于咧即系我哋真系冇一个好多嘅成本咧，咁所以咧当时譬如你飞紧车嗰阵咧，即系舞狮组佢就飞紧啦，飞车组飞紧啦。咁但系主要演员咧，佢哋唔可以喺嗰部车度噶嘛。咁好啦。咁嗰啲反應喺架車度揈嚟揈去又好，架車飛咗上天之後，我要做反應。咁我哋喺邊度做呢？就梗係唔會喺現場拍攝嗰度做啦。咁其實喺香港嘅做法呢，就係都係會拉六部警，我就喺即係好似叫乘風片場啊，喺西貢嘅一個片場嗰度呢，就 book 咗一個好大好高嘅嗰啲 studio， 樓底好高嗰啲， 係啦，全個都係六部警嚟嘅。咁我哋就攞翻嗰部呢，當時飛嗰個車嘅車殼。 嗯， 系啦，咁我哋就摆翻嗰啲主要演员，其中一个就系头先我哋嘅嘉宾阿达伦啦。咁我哋咧就真系现场啊，好啦，嗱，而家部车片油，你哋一齐做一二三，咁大家做反应啦。好啦，部车咧要扭油，我哋要掟个大弯，一二三，做。其实真系咁拍嘅啫，但系咧，我睇阿达伦佢哋咧。其实我哋喺睇 mon 咧，觉得好好笑，因为佢哋真系当真嘅一样做啦。当时只不过系喺个片场入边，一个 studio 入边系冇飞车，你冇危机感，冇速度，冇风嘅。但系佢哋咧系做得好足，同埋咧嗰啲哇，即 系 好似我哋去嗰啲迪迪尼又好啦，玩嗰啲 机动游戏， 嗰啲 4D 游戏咧，你知道我哋咪坐喺个车度，其实你知部车唔系飞紧，不过你嘅前面个荧光幕系飞紧。但系佢哋连呢啲都冇，即系好似阿老可对住卷厕纸。你自己交俾人，我見到佢哋真係好勁啊，做得一模一樣。你係完全唔覺佢哋啊？呢個想點解想講呢件事咧？老可你有一日咧，當你去 achieve 到對住啲設置啊，都能夠真情流露嗰陣啊，你就係正式嘅荷里活演員啦。 系啊，但我而家抽唔到个身啊！我一见到 我以为你话你抽离唔到添，太入戏，我抽离唔到， 抽离唔到啊！系啊系啊，我而家望住卷贴纸，我就想演啊！ 系咪我俾系诶，喂，咁啊好啊，你已经锻炼咗呢一个啊，即、就、系、是、对住贴纸都可以做戏嘅嗰个境界啊！咁我得噶啦， 系啊， 俾啲心机，系啊 ，Tom Cruise。 我迟啲如果要食药就揾你介绍医生 好啊，咁啊讲正题啦，咁啊讲下今日想讲嘅试身嘢，呢个咧真系恨咗好耐。我想首先问下大家，你屋企咧即系多唔多啲剩咗嗰啲散银嘅？ 好多。 咁你会点处理咧？ 放低喺度用咯。 哦，你会嘅。 会嘅，因为有阵时落楼下买嘢都可以用咗佢 嘅。即系你而家都仲会攞银出去找足嘅。 会的，因为我觉得用散纸或者是用纸币去俾钱咧，我都仲仍然 enjoy 嗰种感觉，仲 即系 温度， 即系四个八都数俾佢嗰啲。 系啦，仲每一次我都会系提醒自己系必须要更加 enjoy， 因为你知道咧呢一个动作咧迟早可能喺我有生之年里面都已经会唔再存在啊。因为咧有阵时你用即系用其他嘅支付工具咧，佢俾到你嘅着数实在太吸引，所以你会忍唔住，咦？36.8喎，啊，揞钱佢，咦？唔系话36.8咁，嘟咗可能都有啲 refund 喎，咁即系你会咁样谂噶嘛，好衰噶嘛，咁所以去到一啲可以必须要用 cash 嘅地方咧，我系一定会用 cash 咯，系啦。 系阿老何咧，你因为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喺嗰边住，因为嗰边嘅银啊仲多啲嘅，即系因为佢哋嗰啲。譬如嗰啲買嘢咧，佢哋係啦，佢哋譬如即係要打税嘛，佢打譬如可能係37.28咁，你俾40蚊，咁你就得到2.幾嘅一堆税銀喺度啦。 我喺日本都成日都找到啲 1 yen 啦。咁啊，老可咧，你嗰啲 quarter 啊，嗰啲 dime 啊，嗰啲 nickel 攞咗去邊咧？ 其實而家都好有用下嘅喺呢邊，因為咧，如果你話喺中超去，譬如係買嘢啊，或者即係通常俾 tips 都係即係而家咁梗係 look 卡嗰啲 tick 嗰啲啦，即係幾個 percent 咁樣啦。咁但係譬如你去一啲細型少少嘅超市場咧，佢都仲係放咗一個嘅tips 嘅膠兜又好啦，或者係鐵盒都好啦。咁啊，作為一個即係。同嗰個員工嘅一個溝通啊嘛，咁我而家就開始反而用多咗。我一路坐，我啱啱嚟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嚇，哇仲袋啊，唔係嘛，個銀包都好似袋唔到噶咯喎。咁但係而家咧，譬如我入標啦，入標同埋去呢啲超級市場咧，我都用呢啲 coin 愛嚟即係俾 tips 同埋愛嚟入標，同埋幾有用下嘅，我覺得而家。 是咪啊？ 即系我都争取用，我都似阿勤嗰啲用到就用啦，唔好下下都拍卡咁样。 同埋我喺屋企发现到咧，都系其实咧嗰啲嘢咧就一路都系放咗喺度嘅。不过平时自己唔多觉就系咩咧？就以前咧可能老豆阿妈咧，佢哋都会中意咧有散纸咧就入落一个玻璃罂嗰度。跟住有一日咧，我就喺屋企咧做紧运动拉紧筋嘅时候，突然间拉到去一个位，哎呀咁嘅时候咧，一向嗰边望就望到，咦？個鈎裏面咁多兩蚊嘅，真係滿咗嘅一個玻璃鈎嘅兩蚊。咁我喺嗰一刻我就係諗，究竟我用唔用咗佢好咧？定係揀啲出嚟用，定係點樣咧？我都唔知啊！即係你會發現啊，原來有陣時有 coins 擺喺屋企咧，可能都會係一個問題，因為你唔捨得用。哦、我覺得好同郵票個概念一樣。 我哋啲班就係咁樣啦，即係我同阿勤就爭取用啦。咁但係咧，我相信有一班老友記咧，佢哋一路以嚟都仲係儲緊嘅，甚至係咩咧？係唔係俾你見到嗰啲儲緊？即係唔係會喺呢個門口嗰個櫃頂上邊出門口需要用嘅時候攞出嚟，或者錢啦，唔係。佢哋係收埋咗，佢哋揾啲鈎收埋咗，因為咧我 同何主席 係啊餅罐，咁原因係啲咩咧？其實佢哋覺得係好有紀念價值， 嗯、 即係我哋呢一代都少啲啦。其實一班老友記，可能譬如六十年代嗰啲啦，阿何主席更加添啦，因為佢係一個即係修理電梯嘅工程師嚟噶嘛。 哦， 咁佢其中一個地方 喺黏槽底嗰度咧，係好多呢啲橫財噶嘛。咁佢執下一個，執下一個。咁以前咧，佢喺銅鑼灣或者中環嘅某啲酒店嘅黏槽底嗰度咧，就好多外幣跌咗落去。 哎呀， 咁可以嚟自唔同地方、唔同國家。 咁佢清理係喺清理過程裏邊咧，咁我有段時間都同阿何主席咧，就話阿爸拎啲鈎出嚟啦。咁我哋倒出嚟咧，就係逐個呢啲咁嘅硬幣啊，唔同嘅硬幣，佢就會嗱呢、這個就荷蘭嘅。 哎呀， 呢、這個係 yen 嚟嘅。係。咁啊，順便因為要處理下佢啦，因為有時嗰啲硬幣放喺一個鈎嗰度或者一個樽嗰度咧，佢會有一啲叫做變咗色啊，啲銅鏽即係有啲綠綠地啊變咗咁樣。咁咪同阿主席一路逐個咁樣攤開佢，揾塊咧白色嘅布，因為方便睇到啲公仔啊，即係前後個硬幣嘅前後啊。咁跟住又同佢講翻，哇！阿爸呢個1947年 啊，係啊，我以前都好中意睇嗰啲硬幣究竟個年份係幾時？係啊，我覺得好好睇啊呢個 係。係咁啊？點解咁講咧？我講。簡單講我嘅策略咧，我同你哋完全唔一樣嘅，就因為咧我好懶，我而家已經好懶帶銀包出街，同埋咧，因為如果大家知道我以前係帶有一個叫荷葉飯嘅銀包咧，就執到好滿啊，有好多卡啊，好多嗰啲單啊，好多嘅銀仔喺入邊啦。咁但係咧，即係隨住而家咧，我就越嚟越懶，同埋咧，我唔想帶咁多嘢喺個褲袋度，所以咧，我啲銀咧，第一我就一定唔會擺喺個銀包度噶啦，我就好似即係風林閣咁樣啦，呢度又擺一兜，屋企又放前鈎又一兜，總之就需要嗰陣就立啲銀嚟用啦，咁樣樣。咁好啦，咁啊隨住啊，即係一個人啊越嚟越窮嗰陣咧，你就開始諗啊，究竟啊，我幾時可以用得著呢啲銀咧？點用咧？ 又要 真心嘅，因為咧，我記得喺 越嚟越窮嗰下好有興趣。 係啊，因為嗰啲 擘大對眼， 哇！即係人窮啊，思舊債同埋思舊銀咁。即係嗰度，譬如你諗下嗰度，如果有1000多百啊，每一年佢跌即係唔知咩通貨膨脹，咁你可能嗰度又唔見咗幾嚿水，即係舉個例啦。咁同埋咧，我記得我喺台北拍戲嗰陣咧，其中我好中意佢有一個服務嘅，即係佢嗰啲所有嗰啲捷運嘅機咧，你都可以入翻啲錢落去，啲所有嘅銀入翻落去，然後就。去翻你張類似八達通嗰張咩卡啦，嗰張唔知咩悠遊卡定係咩卡嗰度。 香港而家都有啊，香港而家都有。 嗱，冇錯，我想講咩咧？好啦，咁我咧就一路咧都聽聞咧，香港有一部車咧 就是帮大家收嗰啲银嘅。 有啊，我屋企楼下 叫做收银车嘛。 系啊，我金管局 嘅 车嚟噶嘛。 咁我但系一路咧，其实咧就一定唔系新嘢嚟噶啦。但我从来都冇遇到过呢部车。 我遇过两三日咯。 结果咧， 试过有一次。 有阵时遇到咧，都知道佢喺度，但系咧你又唔会有即系闲情雅致咧，就攞嗰啲银去俾佢回收嘅。咁啊，结果上两个星期咧，佢咁啱停喺我屋企楼下。 嗯。 哇！我嗰日咧，我俾咗，我真系好兴奋。即係飛雲啊！簡直，我覺得哇，嗰日即係突然之間覺得呢件事咧對我嚟講咧好治愈，我就去即刻翻屋企，我就抄曬屋企嗰啲銀出嚟， 倒落去個柱咁樣啦。 未住先，我首先喺我屋企尋找銀先。 係。 咁我發現咧，原來真係喺我屋企 柜底 唔同嘅角落入面咧，係有好多包括銀包有啲啦，錢鈎仔有啲啦。 你可以揞下你自己洗乾淨嗰啲褲嘅褲袋。 嗰度就應該揞曬㗎啦。咁、哦、總之咧，唔同嘅角落啊，錢兜啊，嗰啲唔知咩袋入面都有。 凳腳啊， 咁我就用個膠袋攞咗一稱落去，哇！第一我就覺得哇好治愈啦，我可以一鋪過清呢堆銀，咁我有啊，我啲女又醒喎，佢無端端就話你記得揀翻啲皇冠頭嗰啲銀， 哦係啊係啊， 冇開回收，竟然係我啲女提我喎， 哇好叻喎，係 啊，留饅頭經緊呢個過幾日大家聽嗰封信我哋會提到啊。哇我好耐冇試過做一件好興奮嘅事，因為我覺得呢件事第一我可以將屋企有一啲即係擺咗喺度冇增值不特止，仲喺度跌緊鍋嘅嗰啲銀啊，真係攞去。準備去回收。第二就係我一路喺度估，即係當年咧，咪我哋去嗰啲 有幾多錢？ 嗰啲蛇宴咪去猜果盤有幾重啊？我同阿饅頭媽就喺度估啊，呢袋嘢究竟有幾多錢？ 我想問咧，佢係幫你換翻做紙幣？ 我一間講啦，好啦，咁、我咧就好開心咁樣咧，滿懷希望咁樣啊，同埋好治愈地咧，就攞住一袋嘅銀就落去樓下架車啦。咁、那個過程啊，可能。即係一啲都唔新啦，只不過我第一次玩。 你有冇稱過佢有幾重啊？ 冇稱，我冇稱。咁佢咧就會將本來攞個膠袋落去嘅環保袋啊。咁佢首先就要將嗰啲袋咧，佢入邊嘅錢咧，你要倒落個膠兜度嘅。 嗯。 即係一個筲箕，好似筲箕咁嘅兜啦。 嗯。 咁一式一樣嘅。好啦，咁本來咧，其實我個人好想錄音嘅。 嗯。 我想錄低，跟住咧佢有個護衛員喺門口嘅，因為可能驚我，唔係佢應該係 佢揾支張紙出嚟， 冇錄啊嘛，唔係 先啊，阿姐，你想點啊？ 好似銀行門口嗰啲護衛 員咁，佢真係有把槍喺度㗎。咁我佢見我攞住個手機喎，咁我其實本來真係想錄低攞翻嚟播㗎。 嗯， 咁佢就話：你阿生你做咩？我話：我想即係 我嚟打 劫，唔係結果俾人拉咗。咁我就話：我可唔可以錄低佢翻電台播就宣傳下呢啲？佢唔使宣傳㗎。我哋做唔切啊，冇宣传，系啊，竟然系咁样。我 系因为我屋企楼下佢好似系嚟唔知几多日嘅咋，跟住就走咁样。 佢话我哋已经饱和噶啦，即系佢唔系好似唔系用饱和呢个 term， 总之类似佢都话我哋都做唔切噶，唔使去宣传。咁其实我谂佢真系好，即系用一个比较善意啲嘅角度话俾我知，你唔俾录音啊， 唔可以录音嘅。 好啦，哇，咁我想讲咧，真系好嗰一刻啊，我而家形容翻，我就睇住嗰兜我。儲埋，我諗起碼都廿年啦，即係唔同嘅碎銀咧，一鋪個上，你聽到啲聲， 然後跌翻曬啲嘢出嚟， 我喺度嗌，我好想錄，佢一路睇到個數字升啊，跟住咧卡扣200，一路上，我同阿饅頭媽喺度嗌上，結果有446蚊啊！ 大時代一樣，好似大時代咁。 嗰、那個保安又嚟，阿青，你係 靜啲 唱啫嘛，你唔好咁大聲， 冷靜啲，冷靜啲。 446蚊啊！ 我嗰個四百係類似，好似446蚊嘅。 咁佢跌翻446.1蚊俾你。其實我哋呢啲係唱散紙嘅咁啊。 唔係，我想其實佢就好簡單嘅啫，佢就話啦，嗱，先生，你睇睇。呢、這個價錢係咪即係呢個銀碼係咪你覺得合理嘅？我冇錯係㗎啦。 可唔可以話唔合理㗎？ 我懷疑可能可以稱多次㗎。如果你唔信 嘅話，少咗我明明數咗有966 個。佢特色就係咩咧？佢突然之間咧停一停個，咪住先，呢、這個唔係嚟㗎。即係佢係能夠將嗰啲唔係港銀嘅銀咧，因為我有個唔知咩嗰啲中國咩運動會嗰啲紀念金幣嗰啲，即係類似嗰啲咧，即係唔係好值錢。 紀念金幣啊！哇，犀利喎！ 我知道你實你㗎，老婆碎料嚟嘅啫，嗰啲 紀念金幣放啲散紙銀 豆金嚟嘅啫嘛。 喂，而家呢啲金價又再破頂啊嘛！ 啲茄金嚟啊！ 我諗住呢邊尋。 金熱啊，而家 又淘金啊嘛，三藩市舊金山啊嘛，係好講埋先。 金幣放喺散銀嗰度，哇，犀利！ 係啊， 冇加時係嘛？會唔會加時噶嘛？ 留翻俾你係嘛？ 真係犀利！ 好啦，咁啊，咁啊。捞起咗嗰啲唔属于港 人嘅币，有冇啲 keep 土喺个放喺个散纸嗰度 ？keep 土 咩叫 keep 土啊？哦，嗰啲 bitcoin 嗰啲， 冇，比特币冇，你嗰啲先识玩系。好啦，咁啊，快啲讲啦。咁啊，最后系点样咧？就当我点算完嗰个数字400几蚊之后咧，佢真就你就诶、哎，你过去隔篱个 counter。即係有啲似咧賭場咧，你 cash out 啊，即係你， 你攞啲籌碼去換， 係啦，即 係會員卡， 然後誒係啦，你俾你張八達通我，其實咧最後佢就會將嗰啲錢咧就落翻落去你張八達通度嘅，就哇，我覺得好開心。 咁落去係邊個張八達通度？ 梗係落我張八達通度啦。咁啊，跟住點用咧？留意星期五個封信啦，有發生後續嘅事嘅。咁我想講嘅就係嗱，第一呢個過程好治愈，你睇到你一路。掩藏咗喺屋企嗰啲你以为冇用嘅嘢，你仿佛好似突然之间，我多咗400几蚊用啊！ 诶、欸，但系我又冇觉得佢系冇用嘅嘢，因为佢一定系有用嘅嘢。 你唔会用啊？ 我就会俾阿姐姐，其实我哋都会有一个兜兜装住咧，我就自己有散之后就掉咗落去，因为重啊嘛。咁我就俾阿姐姐，喂，你去买餸嗰阵，你攞嚟用啦，咁样，我会系咁样咯。 同埋我好中意嗰种咧，即系一路嗌嗰个上上。咁我而家決定咗做一樣嘢，因為 竊聽風雲加大時代啊，簡直 係！即係我決定咗做一樣嘢，就因為咧，你知銀又咁，我哋一定唔會抌咗佢啦，亦都未必一定下下用得到。咁咧，我而家開始咧，我繼續又儲翻啦。我而家決定咧就是， 你個目的為咗住落去， 等佢下次唔知半年即係敲嚟瑞星定兩年三年之後再嚟一次，咁我咪又可以再經歷翻一次咁樣嘅上同埋。 唔係啊，你如果為咗上，你咪望住嗰啲即係嗰啲指數嗰啲牌啊。 我唔 有啲銀行， 我冇 你望住啊， 我冇零錢玩嗰啲嘢嘛，點同你啊？又 Bitcoin 又 keep 土係嘛？係咪先？ 我唔方便講嘢啊。男人嘅嘢係咪？ 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好，高度推介即係。即係呢個又可以將你屋企嗰啲銀攞去回收。 估唔到啊！唔錄音都不停喺度講啊，做唔切咧。 拜拜。